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往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第三届大众冰雪北京公开赛昨天在颐和园昆明湖的冰面上启动，不分年龄的冰球比赛，宏大的冰嬉表演，让游客近距离接触冰球运动的同时，也了解了我们国家历史悠久的冰上运动。来听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我现在已经踏上了这个颐和园昆明湖上这个17孔桥的南边的这大片冰面，走在上面特别的滑，我都得出溜着走。上到这个台面上就能看到八旗冰嬉队的表演。那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学会的副秘书长，八旗冰嬉队的创始人朱永帅。刚才就是我看有八旗冰嬉队在这表演，非常震撼，穿着八旗的服装，戴着八旗帽子，还背着弓箭。 因为中国冰上历史是由来已久的，就努尔哈赤天命十年，那个是1625年就有冰上运动会，包括冰上射箭、冰上抢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当时都已经有。 没有专业人士介绍的话，还真不知道我们国家的冰上运动有这么深的基础。那么冰上表演之后呢，就是冰球比赛了。现在已经有很多小孩在这儿开始冰球比赛了。这届大众冰雪北京公开赛已经是第三届了。我们来请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海冰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啊，市民朋友们到公园里，更主要的不再是观赏景观，更多的是一个全民健身的职能。所以呢，我们希望在公园里多举办我们的全民健身活动，便于游客市民积极的参与。 感谢记者王进清发回的报道。接下来还是一条和冰雪有关的消息。北京龙庆峡第32届冰灯艺术节已经开门迎客。据了解，本届冰灯艺术节一共分为彩灯区、娱乐区、冰展区三个区，包括350件冰灯、200件冰雕以及100件雪雕。可以说，从停车场到景区内，一路上随处可见各种用冰制作的艺术品。再来关注最新的电视节目，谍战电视剧《和平饭店》将于本月25号起登陆浙江卫视，并且在爱奇艺网络平台同步播出。剧集讲述了1935年东北沦陷时，在一家名为和平饭店的特殊场所中，一群神秘客人展开长达10天的生死博弈。该剧由李俊担任导演，陈数、雷佳音、李光洁等人主演。青春剧《初遇在光年之外》将于31号在优酷独家播出。该剧由徐娇、陈若瑄主演，取景于真实的大学校园，将还原社团招募、考试突击、宿舍夜谈等大学生活。根据阿奈同名小说改编，由简川河导演的当代都市题材电视剧《都挺好》近日开机。值得关注的是，该剧的女主演是久未在荧屏露面的姚晨，这也是姚晨4年来第一次出演电视剧。剧中姚晨饰演的苏明玉是一个集叛逆、独立、坚强于一身的女强人。由郭靖宇监制，郭靖宇、魏风华编剧，柏山担任总导演，杨志刚领衔主演的近代传奇剧《勇敢的心2》在经历7个多月的紧张拍摄之后，近日在上海杀青。该剧以杨志刚饰演的国文教员童佳如为中心，讲述了一个普通平凡的人在抗战年代里，从对战事的漠不关心到逐渐运用自己的智慧对抗敌人，最终将侵略者赶出国门的故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会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达到六级左右，最低气温是零下十度，气温很低，风寒效应明显。夜间到明天早高峰期间出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偏北风将继续维持在三四级左右，预计最高气温是零下四度，天干物燥，请及时补充水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是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零下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高峰期间气温很低，而且呢偏北风比较明显，出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出行平安。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欢迎您正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是尚元。 那还是在今天呢，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2018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特约播出。缘起一个梦，情牵两代人，精心筹备小院春晚的两个90后彻底被一个超级白富美的到来搞得鸡飞狗跳。晚会能否如约举办？白富美能否找到梦中情人？2月9日到3月4日，2018超级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智取威虎山里的老八杨一威，恰同学少年里的蔡和森、徐亮，邀请您和家人一起欢度春节。搜索西区剧场微信公号，购票有红包。盛世三国万里行，盛世和鸣梅艳今生，白金京剧经典传统专场将携手众位艺术家，在这次专场当中呈现打金枝、西施两出经典剧目。白金选择这两出剧目，既是为了纪念自己的两位恩师，也是为了让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共同感受京剧经典的独特魅力。 北京时间的20:08，继续我们的演艺群会的直播当中，我是赵爽。 我是尚远。 对，尚远一来呢，什么样的主题也立现哈。 对，不是聊戏曲就是聊曲艺。今天刚才这个片花当中介绍了啊，我们今天聊的是两出非常好看的名剧。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请来了两位非常重要的嘉宾，而且两位啊，一位是资深的美女，一位是90后的优秀的青年啊京剧演员。先来介绍我们的资深美女。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这位老艺术家，他是梅兰芳大师的亲传弟子，也是著名的梅派教育家王志怡老师。欢迎王老师，您好，跟大伙打个招呼。 来，王老师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坏了， 没关系。 好可爱啊，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嘿，王老师这个精神还是那么的好啊。 嗯。 说到王志怡老师呢，我相信戏迷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了，而且王老师应该说是桃李满天下啊。 嗯。 白金就是 王老师学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而且这个应该说白金有很多很多的老师啊。那么王志怡老师也是在近些年来他的梅派的发展道路上给了他很多帮助辅导的老师啊。好，下面再为您啊隆重的介绍也是这两出戏的主演，我们优秀的90后的青年京剧演员白金，欢迎白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个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我和老师我的专场的一系列的故事。 这个白金去年来过一次演艺群英会啊， 是， 对，也算是群英会的老朋友了。 对对对，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传承专场是两出戏啊，先请白金跟我们说说这两出戏啊都是什么，然后呢都有哪些意义，简单的跟我们先说说好吗？ 一是呢演出临近了，1月28号的打金枝和1月29号的西施，选择这两出戏呢刚刚有所简单的介绍，一呢是为了报答两位恩师以及我成长道路上每一位老师对我的指导和帮助，一是感恩的心，第二呢主要是将这两出的可以说是传统剧目传承下去，因为我和梅葆玖先生的渊源就在于西施这出戏，梅先生呢亲力亲为教西施这出戏，后来呢王志怡老师包括胡文阁师哥都反复帮我打磨这出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呢我觉得在我现阶段我能够驾驭的一出戏，因为梅派有很多戏我觉得是非常难演的，比如说像穆桂英挂帅，我觉得在我现阶段就我说实话不敢碰这样的戏，我觉得我演出去就不像，就 因为剧中的穆桂英那个时候应该是这个， 对，就是年年过半百， 对， 就是， 中年和老年中间这个衔接的那个位置，是吧， 王老师？是 吧？ 就是而且这是梅大师可以说是最后创造的这么一出戏，他将他所有的一辈子的精华都蕴含在这一出戏当中，所以说我是比较难驾驭的。所以说西施这出戏呢，我觉得在我现阶段现在这个年龄就是比较好掌握，所以说呢以前我记得我的就是我从小长在袁彦明奶奶家，奶奶就经常跟我说什么年龄段演什么样的戏，所以说呢我这次选择了西施和打金枝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感恩这些老师们梅葆玖先生对我的传授，打金枝这出戏呢上次我记得来到直播间我介绍的就是这出戏，大家也是真是一票难求，这个是2017年初的时候，我这次还选择这一出戏，因为这出戏是袁彦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袁彦明先生一辈子的精华都蕴含在这一出戏当中，就是而且呢当然我差的还很远，我是后学者，奶奶就是可以说生活当中她就是公主，为什么她能够把打金枝这出戏演得淋漓尽致，就是因为她平时她那种骨子里的那种傲气，这种娇气，就是平时当中她就带着会有，所以说我们后学者学起来也是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可能我从小啊跟奶奶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呢我在平时的这种动态啊包括生活的细节呀，我很像奶奶，包括长得呀大家都会觉得我跟奶奶有一点神似，这就可能从小我就是长在他们家就是那种潜移默化的这种熏陶，所以说呢在演戏的过程当中我能够领悟一些就是奶奶舞台上的这种精髓，这次打金枝呢也是我可以说是反复打磨，也演了几次了，这一次呢又是 包括中央电视台也都全程的录像。我想把最饱满最完美的这种表现展现给大家，所以说呢，每一次我的演出都很珍惜，但是这一次更是尤为的重视。不仅有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北京文艺广播对我的宣传，还有中央电视台全程的这两出戏的这种录播，所以说呢，我这一次是相当的重视，可以 信心满满。 对对对，我也希望呢，大家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也不辜负就是这么多老师。今天我请来王志怡老师，他是在我成艺术道路上非常非常重要的老师，而且不只是我受益，我想就是我们都是梅葆玖先生的弟子，但是呢，就是梅先生的弟子都受益于王志怡老师，就是王老师真的是幕后英雄，就是所以说呢，他非常了解，而且呢，尽心尽力为我们这些学生们，我真的是特别感动，真的老师。也是80多岁高龄了，我觉得能够传承一些就是我们包括我是90后力所能及做的一些事情，来回报这些老师们对我的培养。 您看这个说了这么多，白金其实心里这个很记挂的是这些老师啊，从小到大每一位教过他的老师，而且这两出戏呢，也是向葆玖先生和云月明老师致敬的戏啊。那个其实说到王志怡老师呢，我相信很多这个戏迷也好，可能有些不是戏迷的，也在报纸上啊、宣传呐、各种节目当中听过王老师的名字。王老师当年在舞台上风范非常的好，梅派的标准传人，当年在中国京剧院名还有宁夏京剧团都是名角儿。那么后来回到北京之后，退休回到北京之后呢，更多的是做了这个教育的工作，是吧？而且培养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刚才白金说了啊，只要是葆玖先生的学生，几乎都受过您的亲传、您的指导、您的把关。哎，在您的印象当中，这个对白金，您第一次接触白金的时候是个什么印象啊？您跟我们说说白金有什么特点？ 白金呢？我很小就认识他。因为他呢5岁就和那个云奶奶学戏，完了呢就得了小梅花奖。而且呢梅葆玖老师呢也亲临现场，那时候他才5岁，梅葆玖老师就抱着他，抱着他弄的，李商素呢都蹲着他，为什么呢？特别矮特别小，李商素都蹲着跟他照的相。从那点那时候呢，他就是就是怎么说，那个是个好苗子，非常的好啊。后来呢他都到北京，到北京呢在中国戏剧学院附中学了几年，完了毕业了才到中国戏剧学院大学。这时候我才教他。这个白金呢确实是啊，这个天生丽质，敏而好学，确实是，而且特别聪明。你不是说死教不怎么教都教不会，你稍微一点他都会了啊。而且呢事业心特别强，一直都热爱这个京剧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家呢都对他是非常的喜欢。他在戏剧学院的时候呢，老师名列前茅。考第一啊，考第二啊，就是那个，就是我们都特别喜欢他，而且呢，这孩子就是说别的事儿都不什么，就一心学习，而且分配他什么工作啊，什么班长啊，什么他都做得特别好，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喜欢他。后来呢，到了京剧院，领导也是对他特别的培养啊，就特别的培养，演了好多好多的戏啊。而且呢他某种程度他比我们教的好，他比你就是说吧，他比我们来的还好，就是对我们的兴奋，就这样，所以我们都对他的印象特别好，就希望他能够那个今后做出更 新的贡献。 哎，我们说这个京剧啊是很讲流派的啊，包括旦行，我们知道梅上、程寻、张啊、黄等等这么多流派。那么您觉得啊，这个唱梅派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因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啊，可能对京剧不太熟悉， 对 啊，对这个京剧怎么选材也不太熟悉。 对， 您跟我们说说唱梅派得有哪些条件才能唱得好？白金在哪些方面就符合这些条件？ 嗯， 好不好？您说说。 白金呢，一来是聪明，二来呢条件也是好。 嗯， 条件也好，他这个个头扮上嗓子都好。另外呢他大方，梅派就是的雍容华贵，特别的那个就是有份儿吧。就这样，首先是嗓子。首先是嗓子第一位。你要是没嗓子，你学梅派是不成的。再说呢，他小时候练的武功也非常的好，所以身段武功都具备，所以我觉得呢，让他学梅派呢我们就很放心。 所以其实按您的这种说法哈，就是要学梅派的话，首先他要有一定的天赋条件，是吧？ 对， 得够了这些天赋条件，您才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基本要求吧，算是。咱们平常不说你是不是吃这碗饭的吗？ 对， 就是必须要吃这碗饭，学起来呢才是一个入门的条件，是吧？那这个刚才咱们也聊了一下啊，就其实白金老师也是在整个这个从艺道路当中付出了很多的艰辛。但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很好奇，您是一位90后啊，就是说照理来说啊，因为可能这个咱们年龄相差不是很多，但照理来说可能小的时候虽然说您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啊，去这个 你又隐瞒了你的年龄 这个其实大您10左右。 没有 这个怎么会想着说我一辈子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当时已经是这个环境当中啊，很多流行文化呀，或者说已经开始玩电脑啊，然后通过这个网络可以看到花花世界哈。 对，流行文化比较盛行的时候， 您怎么能踏踏实实的去做这个行业呢？ 主要是家庭的氛围。因为首先我父亲他就是一名京剧演员，所以说呢从小呢就在这个京剧的氛围当中长大。当我父亲得知是一个女儿的时候，实际他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就让我从事文艺了。所以说呢这个平时我会面向社会说我3岁开始学习，但是可能我不止3岁，可能打我出生那一刻起我就是与京剧有着不解之缘了。所以说呢父亲就非常尽心尽力地培养我到现在。而且呢我很幸运，一路走来像我的启蒙恩师就是云彦明先生，5岁的时候我就是一段木桂英挂帅，就是奶奶那个时候就看上我了，这孩子以后要唱戏。我看好了，第二天就让我爸爸领到京剧院。这个说 哈尔滨京剧院。 说明天上午10你到京剧院等我。没想到第二天，因为在哈尔滨，别说在哈尔滨，在北京云彦明先生都是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京剧演员、京剧艺术家。所以说我爸爸也是他的晚辈，所以说呢真的是受宠若惊。哎呦，我们第二天准时10到，没想到奶奶第二天比我们还早到。之后呢就领着我说我要带这个孩子到琴师家，到我的琴师家，就到了我们哈尔滨有个太古街，就是爬到了7，那个时候奶奶也70了，爬到7，带我去了这个他那琴师张建生老师家。就是实际当时就是说这个孩子有没有声音的这个条件，他就在就可以说是在挖掘一个小孩的这种天赋。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就是天赋特别重要，就从小就能看出来，就是嗓音啊、扮相啊、个头。从5开始我就一直长在了奶奶家，奶奶就非常看好我，教了我很多很多出戏。像刚刚说的有打金枝啊，木柯寨啊，红线道河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戏。所以说呢我呢起点比较高，一路走来像王老师这么就是这样高龄的老师，都是这样的老师来教我，觉得非常的 受益，而且呢也非常的幸运。所以说呢，从小呢，刚刚说了，我就生在戏班家庭，所以说就没有其他的选择，而且呢父亲对我也是非常的严格。从小 中间有没有动摇说我不想学习了？ 尤其叛逆期的时候啊，小女孩 有，但是呢父亲刚刚说了父亲对我是非常的严格，就是那个时候经常会因为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那种心理，我父亲是，所以说呢练功也经常挨打，所以说从小我就是说好像非常害怕我爸爸。我爸爸一瞪眼睛呢就是不想学也想学，就得学下去。这从小可能我呢因为爸爸妈妈也很不容易，就是一路带着我，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要争气，就是说不能惹他们生气首先。所以说这种叛逆好像都是就是咽到肚子里了，没有表现出来。 对，你看看，真是，而且真是，就是有的时候练起功来可能也忘了叛逆了。 是的，是的。 对， 而且骨子里面可能还是非常喜欢的。 是， 就是说，我觉得只有爱好才能支撑着人走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么喜爱的话，可能达不到现在您的这种成就啊。 包括这个《红线道河》哈，我知道这个戏是实际上是一个身段很繁重的一个戏啊。 是， 好像你在很小的时候就演这个戏，到现在是不是还是记着当年的这个功夫没有扔下，是吧？ 对，一路走来，我觉得《红线道河》是可以说是伴我成长的一出戏。在我的各种比赛啊，从小的戏迷票友大赛啊，到后来的小梅花啊，学生京剧电视大赛啊，都是这出戏伴随我左右。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就是奶奶从小灌输我一点，就是什么年龄演什么样的戏。我从小，我记得我七岁第一届戏迷票友大赛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梅先生梅葆玖先生，那个时候也非常赏识我，也非常也就通过这出戏认识我了。奶奶那个时候就说，小孩儿就是说虽然出去了，让大家觉得你好玩儿就错了，就是一定是这孩子真有出息。有这个是块材料，让众多的评委也好，老师也好，有这样的认识才是对的。如果要是说这孩子真好玩就错了，咱们就失败了。所以说奶奶那个时候绞尽脑汁给我选剧目，最后选择了这出《红线道河》，可以说是文武兼备的一出戏。 就看到身上真正的功夫啊，不能觉得小孩讨个巧卖个乖这样就行了， 是 吧？其实今天我在跟这个上远商量节目的时候啊，说到底要什么样的一些曲目才能比较能代表您的一些风格哈、然后上远是选择了这个应该是贵妃醉酒、 下半段呢、我们还要再放西施啊，这是 这是 前年吧，前年我特地到剧场去录的、咱们下半段再放。 对， 我们在上半段的最后呢，先听听白晶演唱的贵妃醉酒，然后呢我们这个广告之后再继续聊啊，这个白晶和葆玖先生和云远民老师的故事。 好，对，因为刚才咱们不说了嘛，这个风格是雍容华贵啊、大气啊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也来感受一下。 好，

当这个公婆七十寿辰的时候，而且 郭子仪， 郭子仪、 啊、 对，七十寿辰的时候，实际呢，我们在学的时候，奶奶教我的时候，实际他并不是打心里，他并不是说我不应该去拜寿，他是跟这个宫女儿啊，宫女儿这些下面的这些陪他玩的这些丫鬟们一块在后宫玩，他忘了，他 年龄小， 对，他忘了这个事儿了，过了这个时间，他一看，哎呦，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呢？但是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公主，我不去也是应该的。 对，这就是公主病嘛。 对，所以说呢，他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口。他觉得，我不去，别人也是这种"君拜臣来无此礼"，就这个词儿是这个戏里面经常会用到的一句。所以说呢，他当跟郭爱这个恼羞成怒的时候， 她的丈夫就是郭爱，驸马， 驸马，就是可以说是在宫中，公主让这个太监把红灯举起来的时候，郭爱才能进驸马府，他们的宫中，而且呢，进宫以后必须得向公主这个行礼，所以说就是这样的骄傲的这种公主，所以说呢，都是这样了，怎么可能去打他？他自己他都从小他都没有受过这样的气的，所以说呢，当两个人就是激怒到一定份上，驸马打他一巴掌，他觉得这个委屈是受尽了的，所以说最后在打工一折中说不杀孤爱我不依，我们长话短说，就再推到这个哭宫的时候，他可以说是撒娇使性，撒泼打滚，在这个驸马啊，不是在这个父王母后面前，当这个父王说我要杀郭爱，就是杀他丈夫的时候，他就傻了，所以说为什么我第一句话说这个公主她是善良的、可爱的，就是说她可以说她非常不讲理，而且呢是胡编乱造，在父王母后面前。就是不仅说他打了我一巴掌，拳打足有踢，就是所以说呢， 添油加醋了， 对，可以这样去讲，但是当就是说要斩他的时候，他又去求情，又跪着，就是说不仅要不杀我的丈夫，还要为他加升三级， 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就是我们觉得呀，传统的一些戏曲里面，可能他写的人物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比如说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我们直接从扮相就能看出来。但是你像这样的一个角色呢，他是傲娇中又带着善良，然后呢，他的这些小脾气，你看着又得是可爱的，又不能是可恨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物的复杂性就在，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个地方， 是的， 是吧？ 所以说，奶奶为什么说这个角色他一举成名，有原因，为什么？就是在有很多的，我希望听众们能够说通过我讲了以后，大家有所期待这个角色，为什么呢？有几个我们就不多说，不多展开。比如说第一个上场，我们青衣的台步就是一步压着一步的上场，很端庄，很稳重。但是呢，奶奶设计的上场是怎么样的？横着出来的，就是她这步子是，她是从这个二木条是横着出来的，就是可以叫做孔雀步，就孔雀一开屏，她是横着走的。对，曾经剧作家张永和老师评价这个公主叫娇娇二气，就是骄傲跟娇气，就是说一定要通过这几场戏要表现淋漓尽致。还有呢，在我们叫宫装，这个宫装我们当穿上宫装以后是不易大动的，像梅派戏也有很多这个穿宫装，那基本上是不易大动，除非像贵妃醉酒这样的喝醉了的。那奶奶她表现的，云夜明先生他表现的，就是在台上那水袖啊，包括呢斗袖啊，那都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就是而且呢，他就是用很多夸张的手法来表现这个公主的这种撒娇使性的这种人物特性。所以说呢，我把打金枝跟西施这两出戏呢，总结为一个静一个动。那就是西施是非常非常安静的。 对，主要呢这个公主这个打金枝呢是动态的， 嗯， 就是以表演为重的，西施是以唱功为重的， 嗯， 对，从这块我在想多插一句，就是这两出戏呢我也邀请了很多的名家， 哎， 比如说像西施这出戏呢，这个特邀了朱强老师、李宏图老师、韩胜存老师、黄白雪老师、等等等等、倪胜春老师等等等等这样的艺术家们。像打金枝这出戏呢，我又邀请了韩胜存老师、这个鲁彤老师，包括张晋师哥这几位，他们真的是非常在百忙当中还为我这个专场尽心尽力，所以说在这儿也非常感谢他们。所以说通过这样的阵容，我就希望能够让这出戏能够更加的饱满，而且呢让大家更加的有这种眼福，能够来了观看觉得不白来，值得看。 是，的确是这么多艺术家同台飙戏，我觉得是对白金也是一种提携啊，跟这些年长的老师也好，兄长也好，姐姐也好，在一起演戏啊，的确那个 飙戏 感觉就不一样了哈。 对， 刚才这两个戏啊，我觉得听着很有意思啊。这个打金枝呢，按说是一个皇家的一个王侯的是吧，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这个切口很小，是这个皇家王侯之间的家长里短。 对，就是 是这样一个写人情故事、家庭伦理故事的。可是西施呢，西施是一个弱女子，用一个弱女子的爱恨情仇，她的这个情感的这个故事来写家国的兴亡哈。这两个戏是真是很有意思。说到西施，这是梅派的名剧代表剧目了啊。我们请王志怡老师跟我们说说西施在梅派剧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有什么难点？您跟大伙说说，好不好？您是梅派专家。 1928年，这个梅大师创造了这个西施一个西施一句。那个唱腔呢是徐兰园大师研究的。而且呢，这么多的慢板没有一句重的。不是有的人就是慢板都是都这么唱，他是每个都不带重的，而且呢，搁到现在来听还是非常新颖的，而且呢，这出戏呢，就是王少卿老师呢就给加上了二胡，这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就从西施这个才加上这个二胡，整个的戏呢，你看有慢板，各种板式都有，但是呢。至今听起来都觉得非常新颖，都没听过，都这样。另外呢，就把梅派的唱腔，这个舞台的这个艺术表演又都那个提升了一步，又重新研究的，这跟别的从来没有的。过去是四本，头一天演两本，第二天演三四本这样，后来呢，咱梅葆玖老师呢，因为现在咱们不能说今儿看明儿还看，这就有的时候可能看不上了，所以梅葆玖老师呢就把这个戏呢四本合成一本， 一个晚上演完， 就是没有必要的就都删掉了啊，就删掉了啊，而且又更加强了，就是从。比方身段呐、表情啊、唱腔啊，又都加强了。后来再排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来说，就是梅老师、梅葆玖老师、姜粉山老师，还有我，就是我们三人直排这戏。当然，我就是干些零碎的吧，是 您太谦虚了， 人家是但随。我也要用心的学，我没演过全出的戏，我就演过水的风来那场，那时候在宁夏只演过这场，那个后来呢就复排的时候呢，梅葆玖老师又加了很多的这个东西，包括舞蹈西施的义舞，这个也是非常美的，后来那个义舞呢就是有董源跟那个谁韩东柏演的，张清也演过，就加强了好多，这个戏加强了好多，虽然是四本合成一本，但是 更加的精彩，这个更加精彩，又加上点布景，那是《狮红图》的这个导演，又加上点布景，把那个不需要的全都删了，所以就这出戏呢，也就是可以梅派的戏里的一个就重新。又打造了这么一戏，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梅葆玖老师呢，也演这个演后头游湖，游湖。但是他从前演的我都看过，有录像都看过啊，非常的精彩。 您看。王老师这个讲的条理特别的清晰啊，整个的这个脉络从梅大师到梅葆玖先生，然后再到梅先生的弟子传人们，脉络特别的清晰啊。这个我知道，这个白金上一次演是吧？ 对， 是葆玖先生还亲自把场。 对，是2016年3月13日。 这样。咱们先来听一小段，由于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本来就不是特别的长，所以我们呢可能放慢版啊，可能时间不够，我们听两个小的片段，先来听第一个小片段，就是进城的时候的那导板流水，完了之后咱们再接着聊这个戏，然后再聊完之后咱们再听那个游湖的二六，好吧？好，我们先来听第一个小片段。 咱们先来听一下哈。 好。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白金在2016年演出的这个西施的一个小片段， 就说是尚老师亲自录回来的哈。 过会儿我们再接着听后头的部分啊。这样，先请白金回忆当时葆玖先生给你把场的一些情形啊，好吗？ 梅葆玖先生不仅教会了我这出戏，而且呢，梅先生在3月13日，现在我们想一下，那个时候实际梅先生身体是非常是状况欠佳的， 很疲劳的时候。 对，而且呢，他白天在政协开会，晚上赶过来全程看我这一场的西施。说实话，现在看那个时候的西施，两年前感觉很稚嫩了。为什么这两年，我不敢说演了300场戏，也得有200多场。就是我自己。独挑的这种 折子戏也好啊，大戏也好，所以说是真的是有现在在演，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梅先生就看了我的演出，一是对我很看好，而且呢，当时对我有很高的评价。我不管这个是对我的鼓励，还是梅先生真的是这种真实的感受，我觉得对于我今后在梅派的道路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吧。那个时候梅先生亲力亲为，包括我记得不仅给我们示范唱腔，给我们讲解人物，还为我们包里面有一个舞铃子叫义舞，刚刚王老师说的义舞，给我们亲自做示范。这个就是横搓啊，您知道这里面有横搓。 这横什么是横搓？您 横搓、就是、 您再解释解释， 就是 听众听不懂啊。 对，这横搓啊，就是两个脚要垫起来，之后呢，这个步子不能超过半步，就是横着走。 碎步 横着走， 倒着小碎步的那种， 倒着小碎步。对，当时梅先生年事已高，而且呢，真的是为学生就是那种忘我的那种精神，真的走着走着不小心就摔倒在地上，就膝盖就跪在台毯上了。当时我在场，真的是眼泪就掉下来了，觉得。梅先生这么大年龄还在为我们做这样高难度的这种示范的动作，我们真的是特别特别感动。后来呢，梅先生通过看了我一些，不只是西施，还有天女散花，带着我去接见前总统，日本这个首相，去祝寿，演的天女散花，后来又演的西施。梅先生两个半小时站到那个侧幕条看我演出。我觉得现在想想真的是特别感动。这出西施呢为什么要再一次演，就是我就想用我自己的行动，用我自己的表现，用自己的进步来告慰我的师父梅葆玖先生。而且通过这个西施，梅先生又把我收到了门里，而且在师娘也非常支持，又在组织的见证下，我就顺利的就拜在了梅家了。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幸运。但是梅葆玖先生德高望重，而且这个我觉得我作为90后是非常的非常非常幸运，觉得包括我就刚刚我就反复说了，我就觉得，而且我平时的很多很多戏王老师就一直在帮我把着，包括我到了剧团演的四郎探母龙凤呈祥，哎呀等等等等吧，我就说到了剧团演了十多出这种全本大戏了，都是王老师给说的，只要是梅派的，就是觉得自己很幸运。但是呢，专场是剧目是只能有限的，就选择这两出戏呢就是有一个代表性的这个，所以说呢，我就希望通过这两出戏，通过我的进步来告慰在天之灵的老师，来这个向还在就是说教过我的，包括以前教过我的，一路走来的这些老师们做一个汇报。 好 哇，真的是很难得啊！我觉得是一件，就在我听起来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幸运而且很幸福的事儿了。就是说有的时候咱们说从艺的过程当中没有走弯路，那是一个多幸运的事儿。 而且我觉得白坚最幸运的是他的老师啊，都是最顶级的老师， 是 他能遇到的这些老师当中最一流的老师， 这是我最大的财富。 所以刚才我们这个尚远说今天会带来两出西施当中的这个 两段 哈，这个西施当中的戏。那刚才咱们听了一段， 好， 还有一段呢， 再听听游湖当中的唱段。好，下面请您接着来听白金的唱段。 为人得享如此幸福，家也是娘子所赐的了啊！ 相公是哪里换来？妾身忍辱施仇，无非为何？是公是何？且听好人的谈论，替他咨询。 啊，娘子，何不趁着休息，想当年武功之事，细施一回。 提起来惭愧的很。 刚才您听到的是白金在2016年演出《西施》的实况录音，当时是由梅葆玖先生为他把场的。好，那么今天节目还剩40秒了，再请白金抓紧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演出的时间，再说一下。 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1月28、29日晚7:30来长安大学。